你而家听紧嘅系 68号电台综合频道。 以下节目嘅内容只反映主持或嘉宾嘅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平生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也不惊。守灵爷话： Hello 各位 ，Hello。 过去嗰几日系咪觉得好好玩咧？ 系咪好开心？ 你系有阴阳眼嘅人士，我恭喜你， 恭喜你， 恭喜 你，你做恭喜我啊！好开心咩？觉得 咁我唔系高龄人士，我都濑晒塌啦，冇咁啦。 吓，有咩好高兴啊？ 七月节真系好鬼惊噶嘛？ 有咩好高兴先？ 唔敢乱咁出夜街噶嘛？ 系啦、 啊，虽然录音嘅时间就未到七月啫，啊，不过啲。鬼故啊，梗系唔少得啦。嗱，今集就比较特别嘅，就我哋只系得半节咧，就同大家讲下嘢嘅啫。 嗯， 啊，剩翻嗰半个钟头咧，就会你净会听到盈熙嗰把声， 嗰把死人声， 嗰把死人声咧，就同大家讲下一啲好沉重嘅嘢啦，例如系水鬼啊， 俾火烧死， 火烧死啊，嗰啲咁嘅。恐怖嘢啦，同大家去分析一下，讲下，即系因为咁啱七月节，我突然间谂起、啊，不如做少少 special， 因为过咗啊，正日过咗， 系 咁啊，就讲少少呢啲啦。 睇你正日敢唔敢录咁？ 唔敢啦，我唔敢啊，我唔敢啊。 你睇你够胆正日录咁？ 未到，讲真啦，味道都已经奶塌啦。 咁啊系。 啊，呢、這个六月尾咧，我喺做嘢地方我遇唔上嘅。 系。你全部都系街嘅。 我遇到一单， 系 咁大把啫。即系除咗系嗰个分享啦，上一集同大家讲过之外咧，就基本上系过客咯。 系。 啊，见到过客咯，咁但系好短暂，而且都唔系喺。范围以内啦，系反而喺另一边楼梯口，即系逃生嘅楼梯口、就见到有黑影射过咁啦，但系就唔系啲咩好严重嘅，反而喺出面街外咧 就精彩啦， 即系你讲晒粗口都冇用，有阵时啊，佢要杀埋嚟，始终都会杀埋嚟嘅， 系 啊，咁啊三单嘢，咁啊一啊。加多一单题外话，有少少惊吓嘅，但系其实系人嚟嘅嗰条友， 人吓人啊！ 每人吓人冇药医，讲咗先啦，反正又唔 系 好重要。咁有一晚咧就放学，咁啊11点噶啦，翻到去，一出 lift 口对出系垃圾桶，我以为又好似上次三个烂摊的旅行咁啊嘛， 系 唔系？今次咧就真系有条友，我最初冇怀疑，因为好攰个人。 系 个人已经懵下懵下咁行，啱啱对正个垃圾桶，跟住谂，跟住系傻下傻下咁望，点解有个人头喺个垃圾桶上面嘅？ 系 点解佢耷低头，笃笃笃咁，好似佢，跟住已经突然间弹咗弹，唔系又遇到嘢系嘛？ 系 跟住个条友就望住我，对望一望我，然后又继续咁样耷低头笃手机啊！原来佢就攞起个手机喺度笃笃笃，跟住我就心谂。顶人嚟嘅，原来你做咩企垃圾桶后面？佢又咁啱个高度咧，就半遮咗个身。 系， 但系我就个人傻下傻下，就冇怀疑，就净系睇到佢个头。 系， 所以我就以为有个人头喺个垃圾桶上面，吓鬼死我！个垃圾桶系有盖嘅， 系， 即系要脚踩佢就弹起嗰啲大垃圾桶。 哦，即系啱啱嗰啲扎身 嗰只，藏到人落去嘅， 即系扎身嗰只嘅，系 嗰种。所以我就吓一吓， 真吓鬼死。 先奉劝大家。唔好咁阴湿啦，三更半夜你唔喺屋企玩手机，你要喺走廊玩冇问题吓、啊。不过唔该，就公开啲， 坦白啲，唔好匿喺啲垃圾桶后面啊，匿喺啲墙角后面，有阵时真系俾你吓一吓咧，冇命噶， 真系会冇心脏病 嘅。你都要明白，迎希嗰个走廊成日遇着噶嘛，啊遇着嗰啲咁嘅襟兄弟咁啊，真系你唔 P 我都 P 啦咁样， 真系正。 好啦，分享三单嘢， 好 就嚟了啦。第一单喺屋企， 系 呢次咧就遇唔上男， 系 遇到女， 嗯。 咁啊，嗰晚咧就系瞓瞓下，我阿爸未翻嚟嘅，即系未出院嘅，就个厅都仲系空溜溜啊。 嗯， 即系最近老豆翻嚟，我又觉得平安啲嘅。一嚟我好难会再遇上呢啲嘢嘅， 系、 啊、因为个厅有人啊嘛。 嗯， 咁嗰晚咧就其实我瞓咗噶啦，半夜咧就唔知咩缘故底下。就醒咗， 系 就坐咗起身。其实又唔系想去厕所，成乜都唔系。 嗯， 坐咗起身，跟住就突然间咧就望，即系有啲嘢入样。 嗯， 咁我就另转就望出去啦。 系， 其实因为我床头咧系俾个柜遮住咗嘅，我睇唔到个厅嘅。那个柜咧就系跟住再前啲就系门口嚟嘅、 嗯嗯， 房门对住个厅。咁如果我坐起咗身咧，就会望到出面噶啦。咁、 嗯、 乌灯黑火啊，啊个房又冇开灯，出面又冇开灯，就系街外啲好暗嘅灯光，就射咗入嚟。咁就正正因为有啲嘢入入样样，我就于是乎我就望出去，其实冇声，成个环境好静，最多系听到车声嘅啫，出面系公路啊嘛，乜都冇啊，咩声都冇。望出去有啲咩喺度入样，我以为系嗰啲车嗰啲倒影啊，因为有街灯啊嘛。点、知唔系、 嗯？ 见到个女，睇唔到样噶啦，黑掹掹啊嘛，我又冇戴眼镜，夜盲噶嘛，大佬。 嗯， 即系周边啲环境系蒙蒙查查咁，一撇一撇咁噶啦。但又偏偏又见到个女嘅，又清噶嗰、那个影，系、个女，即系见到嗰啲头发，佢系点咧？一个剪影啦，咁、形容一个剪影，那个女嘅剪影就嗰啲头发，哇，好飘逸噶，我仲好记得。佢喺度做咩咧？喺个房门口度，点样入样咧？点样形容？来回跑啦，我叫佢做。 嗯， 佢就好似点咧？好快，好似一啲电视嗰啲画面咧，乘四乘二咁咧，唰咁好快嘅，好快咁走咗，又好快又翻嚟，好快又走咗，好快又翻嚟，来回跑。我唔知佢一分钟内跑几多转，应该系我未见到佢之前，应该都已经跑紧啦。 好攰下，应该 好攰啊！我见到我都眼花，好攰。跟住咁样走嚟走去，走嚟走去，我唔知佢做咩。 系 如是者，我睇咗几耐咧？睇咗一分钟。 系， 但系呢一分钟以嚟，佢系冇停过噶。 系一路喺度， 但系有样嘢，我觉得更 tricky 一样嘢咧，我唔知点解我浑浑噩噩地我瞓翻，我冇再理佢。 哦，即系哦， 我完全冇任何 feeling， 亦都冇任何回应， 系 净系觉得 你发够未？ 你跑嚟跑去啫， 你跑够？ 即系我就系好呆咁望住跑嚟跑去， 系， 但系我冇任何反应，就系点啊？你跑够未？以往我就会咁嘅，你跑够未啫？ 完美啫， 完美啫。但系我嗰晚冇、啊，正正就中咗嗰啲浑浑噩噩咒啦吓，啊你咪跑咯， 跑完未啫？ 跑完， 哦、 我冇理佢，总之持续我望住佢嗰一分钟之后， 跟住瞓觉， 瞓觉。我谂佢好失望噶啦，应该。 我咁佢心谂，我咁辛苦喺度跑咗成分钟，你都理 啊？好 tricky 噶个画面系，但系唔知点解第二朝起身就好印象深刻就 系， 琴晚好似见到嘢喎， 系。 见到女仔喺度跑嚟跑去，好飘逸啊！啲头发系啊，其实咧佢系好快嘅， 系， 但系个画面快得嚟，唔知点佢啲头发可能多得滞啩， 系， 系飘到咧，你见到一扎嘢喺凌空飞紧嘅嗰啲头发，吓唔系一条条嘅，系一扎咁飘起嘅。 佢拍紧 rejoice 广告啊嘛， 系啦，好似 rejoice 广告咁，你会好肯定呢个女人嚟， 系。 不过点解佢要咁跑喺屋企咁跑，我点知啫？ 系。 究竟是不是唱歌那条友我不知道但很明显很 tricky 地他为什么要这么跑呢到我醒回去想回的时候就觉得跟住做什么鬼呢条友想怎么样呢这个就是第一单没有续集的了 是 画面纯粹是这样的完。 完。 第二单呢 就发生在这个又是讲这个宝林北路的事啦。 是。 咁其呢就其在佢係好早嗰排其实都几干下㗎、即係夜晚熱有风大干嘅。 係。 咁就有一晚呢就係、是、又係放學落车嗰陣时就已经11点㗎啦。啱啱11点。嗰晚唔知点解市区係我沿住坐巴士沿住个市区嗰啲路段係完全冇任何霧嘅迹象嘅。 嗯。 但是一落车点解咁多雾嘅咁。 係。 嗰种雾嘅感觉呢唔係普通一般嘅雾水嗰种雾。因为我唔感觉到呢啲雾係湿嘅。 嗯。 唔湿嘅。而嗰啲雾呢好似一个从地下升起一团一团一团咁样。 嗯。 係适宜动嘅。 係。 咁最初呢就喺我面前。向住诊所方赛马会诊所方向嗰边咧，就起晒咁样样嘅雾，一堆一堆一堆咁。 嗯， 我背面咧，天桥位嗰边咧， 系 就系、是、一好朦朦胧胧嘅。 系 我唔抵得，我做咗样嘢。 系 我念咒， 咁 一句 咁爆口， 哔啦砰咁啦，一讲完， 缝 点样缝法咧？后面嗰扎咧？就是唰咁样散晒， 系 散开，即系你会见到好似嗰啲，好似风吹咗啲雾走咁， 系 就越走越远。我面前嗰啲系点走嘅咧？ 突然间消失， 有啲系突然消失，有啲咧就好似俾风吹咁，走都走唔切。 系 嗰啲雾咧，原本系一扎一扎慢慢咁走咧，就唰唰唰散晒，跟住对眼咧就清晰晒啦。 系。 呢啲系雾嚟咩？跟住我话抵嚟死啊！喺我面前咁喐喐痒痒嘅嗱， 你都够勇咯。 点解我会咁勇咧？嗰下 系 其实当下一路行，都觉得唔对路嘅，跟住觉得又觉得呢啲系冇恶意嘅，争在嗰日发生咩事啫？究竟系咩生死忌，定抑或系啲咩蛋咩事咧，影响到嗰度咁样咧？我就谂。一路行一路谂唔对路喎，如果我过马路突然间俾你班仆街 遮一遮 我咪车死咁咪。我当下我真係用一啲好粗俗嘅諗法，即係加咗啲咩九啊七啊呢啲咁嘅粗口全部出晒嚟。嗰下咁一路行一路諗讲真型希呢排粗皮咗好多，唔知点解。好鍾意讲粗口。要收返嘅真係要有返啲收养。 你破坏緊咩形象 ,ok? 讲緊喺咪后做嘢好多时唔知做咩燥底咗。 係我都觉得係。 但係即係喺当下咁样我就諗不如做美嘢啦，就係 Bilibar Home 咁喎。 係。 跟住就嚟了喎。 係。 咩都出晒咩都走晒喎。 係。 好啦。咁好平安地呢就可以返到屋企啦。 嗯。 嗰日就完全冇其他嘢再发生啦。 係。 因为我 fulfill 到一样嘢就係通常咁样起雾嘅嘢呢，嗰啲嘢强极都有限嘅。讲真。即係猛极都有限嘅。 嗯。 咁於是乎我就嗰晚冇嘢啦。呢个係第二次遇到嘅怪事。 嗰啲嘣消失咗。 第三次就衰啲。 係。 就遇到个男嘅。咁喺停车场。 遇到个马骝骝。 係啦。咁最衰呢就唔系夜晚， 系 日头嚟嘅， 日光日白你都撞到。 咁前嗰排咪落雨嘅， 系 日光日白，但系冇乜阳光。嗰日系落 劲阴天嗰日，劲 阴天。我记得好似系收工， 系 其实晏昼嚟嘅咋， 系 好仲系好早时段嚟嘅咋，唔系啲咩好夜晚嘅咋， 即系 点 你三四点嗰啲啊。 四点几啫嘛，嗰阵时 系 按道理，如果系呢个时间日光日白，好多太阳出嘅，但嗰排落雨，咁我穿过停车场，咁就有一个地方系有垃圾桶嘅， 系 咁啊，我慢慢行嘅，因为好攰啊嗰日，个垃圾桶咧就好似头先题外话咁啦。那个牟利就企喺嗰度笃手机，我谂又臭又臭又成，做咩咁样企咧？ 仲要个位 树啫。嗱，但系今次遇到嗰个咧， 佢就唔系匿喺个垃圾桶后面，佢系企咗喺个垃圾桶上面。你要幻想一下一个窄身嘅垃圾桶啦， 系 圆嘅圆柱体嚟嘅，系上面仲有个烟灰缸嘅， 系 点会有个无厘头有个人企上去啊？ 但系 King of the Road 嗰啲嘅自由神像咁 ，OK 好好玩嘅佢点玩法咧？煲紧烟嘅条友，我睇到个 shape 半透。睇唔到五官，但係见到佢个形象就係攞隻手攞住支烟， 夹住 烟仔摆喺个嘴附近嗰个位置，冇睇唔到个嘴嘅，因为冇五官㗎嘛，一个半透咁就企起身嘅，企上面食烟。我心諗垃圾桶得罪咗你咩？做咩要企上面食烟？ 刘哥话得罪你。 我行得好慢，就迎住咁一路望住个垃圾桶上面。当然当时又冇车行啦，我先咁安心咁样望佢啫。 系， 我系望下佢，冇几耐，佢踎咗喺上面，继续煲，好似强国人踎喺地下上面，即系嗰啲脚骨力几好噶嘛，踎喺度煲烟。 唔系佢啲平衡力都几高啊，佢应该。 跟住就系嗰下佢望到我，应该佢有望到我，因为佢个头转咗身，即系个身冇转，个头转，就向住我方向嘅。咁我就 sense 到佢应该望到我，发现到我望到佢。咁於是乎我就諗啦，阿叔唔使玩杂技嘅，玩到咁大呢，即係嚇鬼死嗰啲食烟嗰啲食烟佬 㗎。 跟住我讲多句，你生前都食咁多烟啦，死后做咩仲食咁多啊？ 饱啦， 饱啦，煲少汁啦，我真系咁谂，唔知点解， 系 好 tricky 的。但系咧，因为有咁嘅交感， 嗯， 佢就好似上次我睇完节目嘅时候嗰个过客咁样样，佢就俾咗一个回应我， 系 粗口嚟嘅，我食烟关你多事啊，咁，即系佢有个 sense 到咁样样俾我，我中意食，你吹咩？咁啊，真系用啲咁样样嘅态度咁去 feedback 我。即系我 sense 到佢咁样回应我， 系 当然啦，你咁粗鄙，我咪粗鄙咁回应你咯，咁好咯，食嘟死你唔关我事咯，咁 佢即系嘟咗噶啦，但系 即系佢嘟多次咯，佢即系意思咁样意思， 嘟咗噶 咯，即系好自然地咁样去回应佢，跟住我就谂啊，醒醒定定阿叔， 系， 你最好就保我平安啊，呢度出入。即系唔好有啲咩古灵精怪嘢，唔好有啲咩交通意外，咁就得噶啦。 系， 咁我走咗啦。 好好正，佢点解会企喺个垃圾桶上面？ 系啊，我唔理解点解佢会企喺上面啊。当然个垃圾桶放喺一个比较太阳照唔到嘅地方嚟嘅，其实即系叫做都比较阴暗啲嘅位置。 系， 但系嗰个地方其实侧边有条路就系我经常出入嘅。 系， 咁佢系咁样，我咪咁样回应佢咯。 但真系唔 make sense， 系唔 make sense 啊！其实成个画面就系佢其实冇嘢嘅，佢纯粹系嗰度嘅可能聚居嘅人物嚟嘅啫。即系喺停车场你都知噶啦吓，好多呢啲兄弟好中意匿埋噶嘛，吓贪佢凉爽啊，阴暗啊嘛。咁可能咁啱啊，想出嚟唞下气，我啊咁啱行过啊，见佢咁啊多， 跟住咁啱你又多多嚿鱼 啫，我多嚿鱼啫，多嚿鱼食烟，佢中意点食，其实关我咩事啫咁。 系， 不过我唔抵得佢，你唔使喺我面前耍杂。 唔系你唔抵得人哋企得咁高。 即系我知你叻，都唔使咁企啊。 系咪？人哋中意咁企，你关你事咩？ 最初就系你企喺度，我觉得你平衡力好。跟住后来你踎喺度，我觉得我更加唔抵得。 跟住之后佢拧埋个头，你更加 跟住我讲埋嗰啲咁嘅嘢，我佢又更加唔抵得，于是就大家斗粗口咯。嗱，但系咁讲哦，有啲嘢好得意嘅就系、是、见得多有个代价就系、是、我都燥咗嘅个人的确 系 吓，即系所以点解我头先话啊呢排都燥皮咗，讲多咗好多粗口，事实系嘅，即系个人系燥底咗。 你终于明白点解我唔燥底啊嘛？ 一个月混恶就一个月燥底， 系我系 呢个月系六月份我系好燥底， 我都好燥底， 成日用成日讲粗口嘅， 都忍住，系我成日喺公司都忍住。 呢、這个我承认嘅，不过就某程度上系见得多呢啲嘢咧，又会系 你啲人真系你见得多，真嘅人系会燥啲嘅， 系会猛整啲咯。 我有你讲头先嗰间 即系头先你咪话喺度十十十嗰个女鬼十十十一分钟， 好 tricky 嘅。 跟住我突然间你勾起咗我， 玩咗成分钟我都唔知佢做乜。 即系你会晕晕落， 佢又冇入嚟，亦都冇去我妈间房，喺个厅度。应该佢其实佢个范围只不过系窗口同埋走廊咯， 系 个小走廊咯， 系 咁样走嚟走去啫嘛。 即系 只不过佢个快镜动作啫嘛，纯粹系 人哋喺度试跑啫，其实喺度 试跑咗成分钟，我谂。我细个嘅时候都冇咁跑啦，你咁跑，即系我当然系醒咗之后啦，天光之后啦，即系谂翻起觉得好笑啫，纯粹。 系，我谂你一单嘢好，一单嘢你勾起咗我，但早嗰排有单嘢，我哋咪中咗，我咪成日啱啱上一集，我哋中咗啲混噩咒嘛。 系啊系。 跟住混噩咒嗰段时间咧，即系个人混噩嘅时候咧，有一晚咧好，又系我唔知系好嬲，即系唔知我唔记得嗰件事发生咩事。总之我就记得我瞓觉，又系同你一样，又系瞓觉。瞓瞓下觉，咁不嬲即系要识，即系我不嬲都有啲开口发开口梦嘅习惯嘅，即系我会无啦啦咧发开口梦会闹人嗰啲嚟嘅。 哇！你讲起我突然谂起啊，其实仲有一件事，不过好零碎嘅。 系啊， 五月混混噩噩嗰个月咧，有我突然间勾翻起我上几集我唔记得分享嘅，今集都分享埋啦，趁你未讲。 好，讲埋 类似讲埋先啲鬼食嚟讲嘢咧，我系瞓咗觉噶， 系啊系啊， 我瞓咗觉噶。唔知讲咩嘅时候，我就好似你咁讲，发开口梦咁，半梦半醒嗰阵，讲粗口啦，咦，我咗啦，嘟住我瞓觉啦，咁即系会咁样噶，好自然地。 系啦，我咧类似，我有类似你嗰个状况。我嗰个状况系咩咧？我突然间咧瞓瞓一觉，跟住有班男人嘅声，好近喺我耳边。 我就分唔到嘅， 我听得，即系我记得翻嘅时候，一班男人声。跟住咧，佢就喺度讲啦， 讲法文啦。 跟住我突然间坐，我好似你咁突然间坐咗起身。跟住， 但系浑浑噩噩嘅一个人， 系啦，唔知做紧乜嘢嘅。我觉当一刻冇意识嘅，坦白，我系醒咗先发现，我谂紧，我又好似你咁样醒咗之后先发现，我咪寻日做过啲咩嚟？跟住我突然间起身，跟住我记得翻个情景，就我坐咗喺度。因为我仲喺张沙发度瞓，我未翻上床，仲喺张沙发瞓嗰段时间，我整亲只脚，仲喺沙发瞓，跟住突然弹起身， 发生咩事？ 跟住就坐喺度，即系坐到好直，我记得自己坐得好直嘅，因为我起身嗰下系对住咗个电视机，因为我嘅个沙发对住部电视机，起身对住部电视机，跟住我就喺度讲咯，跟住话瞓啦， 瞓觉啊， 跟住我觉得。跟住我就突然间又听到，我记得 嗰把声， 我唔得，我唔得，跟住 嗰晚啲得唔得啫？ 唔系，跟住我突然间停一停，跟住我瞓着咗， 好似上次个女人咁。 我真系瞓 饱，佢冇留意我醒咗。 系啦，我类似， 我又望咗佢一分 钟。我完全，跟住我妈话翻俾我听，因为咧我妈好中意起身噶嘛，应该系我妈临近起身嗰啲时间，跟住我妈话翻俾我听，我个画面系咩？我系坐咗，跟住 佢见到你坐咗起身， 佢见到佢好笑。咁你正常个人咧，你个人眼瞓瞓着咗，你个人个重心会向后挨咁， 系啊 系，我唔系，跟住呢边系蹦墙，我个人向左向住侧边咁挨住咗瞓咗，即系我系坐咗喺度，跟住咁样打即瞓咗。 佢以为你傻咗添，做乜鬼？ 跟住我妈，跟住我妈就讲咗好经典嘅嘢俾我听，因为我妈未天光就要出门口嗰啲嚟噶嘛，跟住咧佢就即系见到我咁嘅状态，咁好心啦，佢帮我拨即系拱翻低我啦，跟住我同我妈讲，我要妖啊 咩啊， 系啦，就唔知我讲 紧咩啊， 系啦，就系听到我妈话我讲紧韩文咁样，好唔中意妖啊， 好唔想面得啊，系咪同金正恩个老豆倾紧偈啊， 我唔知。跟住我妈话翻俾你，总之佢就话咗之后，你哋黐线咁样。我妈第一句，我妈就话我听 黐线咁，黐筋嘅， 咪咯，就我真系 咩梦啊，黐咗线啊。 系我妈最近都嗰排话到我奇气，成日都发梦咧。我妈话：，哇，你都几燥下。 但系嗱，燥之余咧，就系话瞓觉咧，又唔系话真系瞓得好安乐嘅。总系咧有啲嘢系骚扰你嘅，但系你唔会好记得究竟几时骚扰过你嘅，即系唔似好似话你，例如好似我平时话可能听嘢，佢会喺度咿呀喺度唱歌嗰啲咧，你会好记得嘅。 或者是 会突然间很清醒的。但是那这一排呢，即是讲农历五月期间呢，成日就是这些很零碎的东西出现的。 是 啊。夜晚半夜瞓，我又未必会醒的。 嗯。 即是可能突然间同埋呢多咗一样怪事嘅，就喺我房度发生嘅。以前呢，据我所知呢，我房度呢有啲岩蛇嘅聚居地，即係四脚蛇呀。其实四脚蛇都好灵敏呀。 好怕你唔好讲。 即係呢佢哋有啲嘅地方係会聚集嘅，即係所谓嘅斗啦。但係多数呢喺我房嘅衣柜后面嘅，即係神位后面嘅。所以呢个问题就是不会几可影响到我的。但是这排呢他很密集地在我的电脑柜后面。成日嗌。 黐晒。 成日嗌。 嗌。唔使嗌 嘅 咩， 会求偶的时候都会嗌的。 是。 但是呢他嗌得很密的。 是。 我混混噩噩那段日子呢竟然就聚集了在，即有一两条聚集了在那里。 是。 在那里嗌。 是， 但是嗌嗰种嘅情况呢，就係半夜都嗌。 是。 半夜都嗌。有阵时我係佢嗌到我都唔抵得，就兜嘢就拍落个柜度赶住扯嘅。 是。 或者我试过有一晚，我清晰㗎喎，但係我记得会做咩㗎喎，做緊咩㗎喎。 是。 佢喺度嗌就，我就讲咪都嘈啦，俾我瞓多阵啦，我仲要返工㗎咁。 是。 佢就冇再嗌。係真係嫌醒嗌嘅。但係好有灵敏地，但係佢点解要喺嗰个位置呢去嗌呢，可能是提醒我有嘢喺附近。 是。 啊，好神奇的。咁多年嚟都唔聚居，今年就聚居喺嗰度。 好恐怖。 应该都就走㗎啦，因为一大呢又会散㗎啦。嗰啲岩石一再大啲应该会走㗎啦。 冇再讲，因为就住我人生。 但係呢就唔关佢哋事嘅。个事实就係话嗰段混混我其实除咗佢哋，我会好清晰话俾自己听，边晚我系揼佢哋走嘅，太嘈阻住我咁啊！但系咧，嗰啲嘅鬼食嚟咧，咁样样嘅系，我就 系 记得呢样嘢，但我唔记得系几时，因为好多时可能三几晚就有一次，跟住就会话我唔系嘈啦，唉，唔好嘈啦，即系咁样样嘅个人系迷糊状态嘅，但系。到醒嚟嘅时候就觉得唔似系发恶，唔似系发恶梦，唔似系发梦咁。 系你记得做过啲咩嘅？ 但系会记得佢喺度。 你记得自己有喺度讲紧嘢，但系其实你唔系发紧梦 啊。 系啦，即系你唔系梦境。据 我妈所讲咧，我系从来都唔会发开口梦嘅人嚟嘅。 系， 最多系发恶梦时突然间扎醒嘅啫。见过佢见过我扎醒个样嘅。 系， 跟住就成身都系汗噶啦。 系， 但系咧就都唔会出声嘅。 系， 系啦。 但你想起那些岩石我有点 狠。当然就不关岩石事啦。总之就是那些混混恶其实很容易遇到这些东 西。 不过他们想讲什么我不知 道。我都不知 道。我不是讲岩石，讲那些兄弟。 不要再讲岩石。不要再 讲 岩石。真的很狠，不要再讲狠。 总而言之就是嗱，七月节还没完啦，只是过了一半。 嗯 啊，希望大家呢好事高运啊， 系啊， 仲未完啊，咁咪仲有成两个礼拜啊，好似都要 啊，有啊，两个礼拜， 即系今日呢一集29号 啊， 咁但系都嗰句啦，未到8月15嘅都未完咧，就大家都要小心啲， 真系小心。 嗱，都系咁讲，8月初1之后到15咧，其实就安全好多噶啦，不过呢段期间咧就小心啲邪风邪气啦，因为啲鬼差会四出捉嘢， 系， 即系大家小心啦。 系好， 系啦， 咁就有咩就下集再讲啦吧。 嗯，好 啦， 多谢大家收听， 拜 拜。Bye bye。 生活贴士一分钟，我成日都会用电脑。要清洁 keyboard 的尘就真的难上加难了。点先可以清洁到 keyboard 上面摄住的尘呢？除了可以拆掣之外，还有一些简单一点的方法的。即是需要用一张卡纸或者是卡片在边缘位置黐上双面胶纸，然后将卡纸由黐胶纸的位置塞落去 keyboard 的罅入边，就可以很轻易地清到表面的灰尘的啦。以上贴士由亚乐提供。 IBHK 广州话俗语词典。高地藏，将自己嘅不幸同埋苦况书写出嚟，放喺路旁，争取人们嘅同情同埋帮助。例子，呢度时时都有人高地藏，有啲都系好凄惨噶。 以上资讯系由盈希话你知。 最妙，赞贵兼得意， 粤语一不错。 你我哈哈笑。 琴，勤，琴晚我好勤力咁喺屋企温习功课。重复，琴晚我好勤力咁喺屋企温习功课。琴晚勤力。 以上资讯系由陈师兄话明。 广州话的确最妙，赞贵兼得 意。你而家听紧嘅系？ 你而家听紧嘅系？ 喂，你而家听紧嘅系？ 你而家听紧嘅系？ 你而家听紧嘅系？ 68号电台综合频道。 以下节目嘅内容只反映主持或嘉宾嘅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苏黎夜话， 我哋成日话遇到死于非命的人或者地方，往往都是特别凶。所谓的凶，里面就是一个大交叉，即是说在一个空间里面存在着一些不稳定的因素，令到我们觉得恐惧疑惑。那究竟一个地方不同的方法，又会不会真的留得住不同的灵魂呢？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1996年的11月就发生过一宗嘉利大厦大火的事件，当年死了39人。事后这栋大厦虽然已经封锁了，甚至乎后来都拆埋添，但是在未拆之前的这一段期间，嘉利大厦就时常有闹鬼的传闻了。例如说999报案中心成日都会接到嘉利大厦的求助，就好像美国911事件一样，有很多事后奇奇怪怪的求救讯息。只不过事过境迁，物是人非了，现在还有没有呢？就是一个未知之数了。烧死其实都有几个层次的，如果你有听过节目的话，以往我们都有提及，如果你就咁直接跌入一个火炉或者熔炉的话，在一个无意识的突发状态下死亡的话，其实个灵魂一样都会被化为灰烬。但是假如好似我头先所讲的嘉利大厦大火，就是一路坐在一个密闭空间里面，白烟蒙蒙，期待紧求救的机会，心存的恐惧感，等待火舌的吞噬，难免就会离魂。这一种离魂的状态，正正就是个人会迷迷糊糊，失去方向，继而灵魂出窍， 就会睇住肉身点样被化火成灰。当然呢一种咁嘅情况会系非常之惨烈啦，因为撕裂嘅叫喊系非常之多。呢一类被烧死嘅人，佢哋只能够留存喺嗰个地方，心存怨念，默默咁等候有缘人咯。即使点样大嘅道化，又或者系一堂堂嘅经文诵念，可能都唔能够洗清佢哋嘅怨恨。当然，呢一种嘅怨恨所带俾嘅系无限嘅恐惧。浸死呢，相传在1955年大埔的怒水桥，亦即是大家现在俗称的猛鬼桥，有28名师生因为山洪暴发，就在这一条溪涧里面遇溺身亡。听说有些尸体还冲了出去吐露港添。那究竟这些人是怎样呢？浸死的人往往都要经历一个过程。当水扑埋嚟嘅时候，大量嘅水涌入鼻孔里面，亦即系话你个肺就会不停咁吸水。呢一种窒息嘅恐惧，刹那间就会出现，人变得好辛苦啊，双眼就会开始擘大，慢慢慢慢就会冇咗知觉，最后就会窒息而亡。在这个挣扎的过程里面，同样道理一样都会有离魂的状态。死了之后，这个灵魂反而未必会完全知道自己已经不幸身亡。留守在同一个地方，或者要很久很久的时间，等待有缘人的出现，度化自己。或者当他看到自己已经身亡的时候，就会找替死鬼。啊，听完嗰几分钟嘅独白咧，就会知道啦。下半部分咧，就系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呢一啲所谓嘅凶灵啊。即系喺唔同嘅死法之下咧，究竟系点样样？嗱，都系嗰句啦。你听过嘅内容咧，奉劝大家呢一啲咧都系关于意外嘅嘢。接住落嚟咧，就会讲下自杀嘅问题。记住，记住，人嘅生命咧其实好宝贵噶。你唔好谂住话你在生嘅时候你任意妄为，到你死后咧，其实你一样要受苦受难，受到一啲嘅惩罚。嗱，过去大家都知道啦。无论神师兄或者盈希都讲过一啲关于自杀嘅故事啊，嗰啲经历咧，甚至乎神师兄话啊，以前啲人啊跳楼之后咧，原来佢会喺翻同一个地方咧，不停做翻相同嘅惩罚啊，因为咧任何宗教嘅信仰咧，都系教大家生命咧系唔可以随便咁样去结束，虽然你有生存同死亡嘅权利。但是这一种的决定并不在于人自己的选择、啊、其实呢死亡就看看你是什么情况了。如果你有依恋的话呢，某程度上你留在、一个空间里面是最容易的、特别是好像刚才说的、火警、啊、水灾、啊、这些死亡的人呢往往都是突如其来啦，不知就里啦，就要面对着这个、意外的发生啦，而逐步逐步将危机呢就扑向在自己身上。当然这种无助和恐惧感呢，是因为他本身有个依恋，想挣扎，想去求存，但是呢奈何这个世界呢就是造物弄人啦，唔准你啊继续生存落去啦，咁你嘅寿元已到，咁就要走啦。有好多嘢咧就系好奇怪噶，啊想死嘅咧就啊都有好多啊，特别系咧即系自杀嗰啲咧，真系叫做吓、啊、做嫁娘啦。你嘅寿元都未到，你就要去选择结束 吓喺人间嘅生活咧，得咁你咪喺阴间度继续受苦受难咯。特别系有啲人话着红色衫啊、红色裙、红色鞋、红色底裤咁样去自杀咧，咁就当然啦。你估好玩咩？无论你跳楼又好，你吊颈又好，烧炭又好，那个过程咧都系非常之恐怖同埋辛苦噶。唔好以为你瞓着觉咁就过去啊，服毒都要咧经一轮咧所谓嘅啊，即系痛苦嘅挣扎先至会死嘅。跳楼都系噶吓，所以千祈千祈唔好玩呢味嘢吓啊！有乜嘢就应该咧去揾人求助。希望咧解决问题，唔系去制造问题。一样嘢啦，死咗你嘅灵魂就会被困锁喺一个地方，成为地薄灵。咁呢一个永远咧都冇办法咧咁容易甩身噶啦。就算当你有领悟嘅一日咧，你都要靠一啲嘅道化人去帮你咧，先至有机会甩身。若果唔系咧，你嘅灵魂就永永远远咧都要困喺嗰度咧，受苦受罪。道教咧就可能话咧，你嘅寿缘尽嘅时候，佛到你寿缘尽啦。佛教咧就系要你领悟到生死之大啊，咁就要令到你度化咗自己啊，先至咧可以解脱噶。咁就至于点解呢啲地薄灵可以越嚟越凶猛咧？第一样嘢就系话人咧即系存活嘅人咧，就对于佢哋嘅恐惧同埋逃避啊。咁咧就會令到佢哋嘅力量會壯大。另一方面咧，就係佢如果佢哋嘅家屬對佢哋咧有一定嘅依戀咧，咁某程度上亦都會咧製造咗一啲嘅因素，令到佢哋咧係可以留一低，同埋咧增強力量噶。咁唯一嘅辦法咧就係、是、你見到佢，咪唔好理佢咯。如果唔係咧，你就慘啦，佢一定會纏住你啦。剩翻落嚟嘅时间咧，就同大家交下课啦，因为都过咗呢个七月节好耐啦，加上咧，其实呢一集前半部分大家听见嘅咧，就应该系喺八月尾出嘅，咁啊，因为一啲嘅事件嘅关系咧，咁啊，而家咧就喺68号电台度咧就听到呢一集嘅节目啦。咁事后其实都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七月节烧皆衣嘅嘢啦。咁如果大家有听节目嘅话呢，盈希其实以往嘅七月节呢都会有好多麻麻烦烦嘅嘢啦。咁其实今年都一样嘅，咁都遇到好多唔好嘅嘢啦，甚至乎都分享过一啲嘅经历啦。咁但係呢，今次呢就想同大家分享呢，今年啊，盈希第一次咧就自己去即系做一个作主啦，就去烧皆衣嘅，咁做主导啦叫做，咁就代表住一啲同事去烧皆衣嘅时候咧遇到嘅一啲嘅经历，觉得咧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几有趣嘅。咁话说咧，我就喺正日度烧嘅，咁其实好多人都会疑惑就系、是，咁究竟你烧皆衣嘅时间系你会揀咩时间呢？咁有啲人就话不如中午去烧啦，咁我就话唔好中午，咁虽然啲嘢都会喺度游嚟游去，不过烈日当空，一嚟又晒爆头，你都佢哋都唔会出嚟，更何况我哋啊，即系仲要喺个火炉堆到前面度化宝啊，大佬，咁好自然就会觉得，喂，晒到兴合合，不如你都系拣黄昏时间啦。其实当日咧天气都几好嘅，亦都系有风嘅，咁但系咧去到四五点嘅时间咧，其实我化宝嘅地方咧系冇风嘅当初。咁喺呢一个期间咧，就都好多人去烧皆衣啦。我都见有啲直都系拜埋祖先添啊，吓买一啲嘅衣包咧去拜祭祖先，系其实系几有心嘅啊。呢啲咧就应该系有宗教信仰啊，或者系某一啲嘅地方氏族咧嘅习俗嚟嘅啊，就会拣咧七月节期间咧祭祖先啊。咁我哋就当然唔会啦，我哋只系祭游魂野鬼啫。咁都系三牲，唔系三牲啦，即系啲素菜酒嚟就唔少得啦。我就预咗呢个米酒啦、糖啦、花生啦、豆腐芽菜嘅啫。 有人建议就话俾咩烧肉啊嗰啲咧，如果你系祭祖先咧就另计，如果唔系咧就奉劝大家唔好买呢啲啦。因为传说就话咧，其实呢啲放假嘅人咧上到嚟咧系食唔到热熏嘅。啊、或者是热嘢的，所以为什么样样东西都要冻的，甚至乎你的饭上面有水饭呢、啊、因为呢他们是受一个火焰之刑、啊啊、就应该就几难呢会吃到祭品，所以就会是这样啦、啊、糖啊花生那些呢就是给那些侍王啊阴差啊去享受享受呢酒都是、啊啊、整个过程里面呢就都没什么东西的，最初都冇封嘅，咁啊，直到咧，盈禧就拿住香咧拜四个角开始咧，即系所谓嘅五方嘅游魂啦，咁啊去祭佢哋嘅时候咧，啲香一插喺香炉上面就开始嚟啦，风就越嚟越大。咁去到开始化宝嘅时候咧，因为越嚟啲风越嚟越大嘅关系咧，我就唯有咧就做一样嘢啦，先烧咗咧。一套的观音衣，咁希望咧等观音娘娘咧就系睇住佢哋，一嚟要度化佢哋啦，二嚟咧就系希望咧喺个秩序上会好一啲。其实当大家如果觉得咧，即系喺你未化宝之前已经有咁大风嘅话咧，可能你都觉得诶、科学现象啫，可能啱啱化完宝啲气流走嚟走去啫咁。但系如果你迷信一啲咧，你就会明白，就系话当你插咗香同埋蜡烛咧，代表住你已经同佢哋通信啦。话俾佢哋听呢度有野兽。咁当你化宝嘅时候咧，记住咯噃，千祈千祈唔好揾棍撩啊！咁啊，但系你有一样嘢好紧要嘅，就系、是、你一定要松开晒啊所有嘅衣纸，就唔好俾佢搭埋一堆啊！如果你有时间，当然最好就一张一张烧啦。但系如果你唔够时间咧，咁就尽量摊开一啲。咁啊，摆喺个炉度化。如果唔系咧，你一叠嘅时候咧，你根本都化唔到，咁又点会收得到呢啊，啲人就觉得如果你化唔到，咪揾棍撩咯。啊，对唔住，千祈唔好撩，因为你唔确保就系你化期间究竟会唔会笃穿嗰啲衣纸啊嘛。记住啊，有一样嘢咧好得意噶，如果你系可以喺有啲单独嘅化宝炉咧、化宝盘啦叫做，你不妨睇一睇。化的期间呢，只要那张衣纸啊是完整地烧，同埋呢清晰可见到一啲嘅皱纹呢，咁就即係话已经係成功就收得到做得到㗎啦。但係若果係碎碎湿湿化晒嘅话呢，即係当然我係讲緊呢啲嘅咒嗰啲嘅念咒嘅经文啊，或者呢係一啲嘅路人啊等等，但如果调翻转嘅话咧，咁好可能咧就有啲问题啦。但系姑勿论点都好，啊呢、這个问题都唔系咁紧要嘅啫。最紧要就系你乜都唔好喐佢，你得落去个火炉度烧就得噶啦。啊，咁啊化晒完事之后咧，咁就可以就去洗下手、洗下面，咁就 O K 噶啦。咁期间咧，其实就除咗大风以外咧。咁化宝期间咧，亦都系个炉咧，就系越烧越猛啦。当然，明明得个几张嘅衣纸咧，都可以烧到嘭咁啊！真系我都觉得几惊奇啊。不过证明一样嘢，呢种咧发炉发旺嘅情况咧，就周围嘅嘢已经收到啦。咁所以咧，某程度上都系一种啊，即系叫做向善嘅行为咧，就觉得系都觉得无悔嘅、无往嘅吓。啊希望咧就系、是、放假嘅游魂咧就能够咧安安乐乐咁样样、啊、就放完呢个假期，咁啊之后咧就要翻翻去继续咧啊受刑责，咁但系当然啦，亦都期望佢哋喺呢个过程里面咧，我哋能够度化佢哋，终有一日咧佢哋可以超脱生死去轮回啦，或者去极乐世界啊。咁但系咧。化完宝嘅之后嗰一段日子咧，我就发觉咧，唔知点解就有半个月嘅时间咧，即系直到八月初一之前咧，都冇再遇到啲咩好奇怪嘅嘢，甚至乎个感觉亦都冇喺正日之前咁差啦。即系正日之前咧，总会系成日好似觉得个人头重重。 好似俾嘢擲住咁，周圍都好，總之周身唔聚財，好似周圍都有啲嘢咁。咁但係燒完衣、化完寶之後嘅日子咧，就發覺，咦，當堂所有嘢都散曬。聽講咧就話我做嘢嘅地方咧，以前每年都會做相對應嘅儀式噶，但係咧，舊年就冇做到，即係斷咗一年。咁結果咧，就可能因為咁啦，就又就話好多古古怪怪嘅嘢發生，即係年年啲人都覺得年年燒開咧，最好就年年燒啦。如果唔係咧，就好可能就會麻煩一啲啦。咁又唔係冇道理噶。如果大家有印象咧，以前秀茂坪啊會有一個九王齋節噶，即係所謂上刀餐落油鍋嗰啲表演咧。其實佢哋個目的咧就係要度化，除咗係有啲係基同的应受之外，另一方面就是道化六一八事件山泥经石死去 的鬼魂。但他们都说年年呢越烧越多祭品，原因就是说当你烧开呢，其实这个地方呢就很快下一年又会又聚集一些新的，到这样的日子呢，他们就会联群结党就来收祭品，结果呢就你只会呢有增无减。咁但系系咪咁代表就唔好做呢？又唔系嘅，即系呢啲嘢多多益善嘅，因为向善人咧，始终都会系啊发善心、发善缘咧去度化佢哋噶嘛。姑勿论点都好啊，即系都系同大家去交一交呢一个烧衣嘅课，咁就等大家去多啲参考。平时咧，我哋烧街衣啊，或者系甚至乎去化布咧，注意一啲事项。剛才所說啦，話通常呢一般的習俗呢都很少話會是在這個時間祭祖先的，但是呢有一些的地方氏族呢就會去揀這些時間去祭祖，就好像8月15日那些人某一些人呢就某一個族呢，我不記得誰了，不知道客家人還是誰，就會去呢祭祖的啊，同樣道理嘅啫，啊，因為佢哋個意念就係團圓啊嘛。咁七月節咧就係話，因為佢哋認為就係鬼門開咧，除咗話嗰啲受刑之外咧，非受刑嗰啲即係喺個陰間生活嗰啲人都會上嚟去探下親啊，睇下啲孫仔啊、乖仔啊、乖女啊，即係孝子賢孫咧，究竟生活成點嘅？咁都會，所以咧都會有祭祖先。咁如果你真係要揀呢個時間祭祖先咧，請你要記住一樣嘢，就是、你衣包上面咧寫清楚嚇，你係俾邊一個祖先啦，佢嘅出生年月日啦，即係佢生死記啦，加上就係你呢一個托付呢、這個寄付人係邊個啦嚇，咁 就得噶啦。咁佢哋咧都應該好大機會都會收得到啦，否則咧咁就麻烦咯，你就俾人抢噶啦，乜都唔写咧，摆个衣包落去咧，你就等佢自自然然就会吓，俾其他游魂野鬼咧去抢噶啦。另一方面，记住就系、是、如果你真系要化宝嘅话咧，唔该将所有嘅包装拆开，例如话你系有嗰啲咩一套衫啊，或者系嗰啲叫做。好兴有一啲金条啊，嗰啲咧，佢系一盒一盒咁噶嘛，唔该你拆开晒佢一嚿一嚿咁抌落去烧啦，咁你会好啲啊，即系烧得完整啲啊，加上咧就系、是、听闻咁样咧，下面啲人先收到嘅，如果唔系你就咁封住咗咧，其实佢未必会收得到，听讲啦吓。另一方面就寿金啦啊，即系嗰啲金银咧，唔该啊。嗰、那个金银嘅印咧，要向顶，就唔好向地啊！调转咗嘅咧，就收唔到噶啦啊！溪前咧就亦都睇下啦，有印嘅，即系有窿嘅喺上面嗰啲咧，就系俾人即系俾嗰啲游魂嘅啊！冇窿嘅咧，就系俾鬼差嘅，就系用嚟咧梳屎咁解嘅啫。咁至于你话阴司纸就有冇咩作为咧？冇乜作为噶，总之你就。烧嚟都系当个仪式嘅啫，咁而家好多时咧，即系啲衣包啊或者嗰啲上面都会附设呢个阴司纸噶啦，但原则上咧就应该冇乜用嘅，咁大家咧即系不妨都当系一个趣闻啊或者有趣嘅事情咁去做就算噶啦，啊。